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了《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和先进思想》的丛书《金正日全集》第14卷。这部全集按年代次序系统而全面地收录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金正日全集第14卷收录了金正日同志在主体59年1970年5月至12月期间所做的历史性谈话、讲话、结论等93篇经典著作。